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精灵旅社系列于2012年全球首度上映，一经面世立马引起了很多观众的狂热追捧，票房口碑双丰收。此后的第二部更是超越前者，滑稽夸张的人物动作及刺激爆笑的剧情设定将影片的喜剧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上映后口碑爆棚，一举收获无数忠实影迷，甚至被无数人奉为爆笑动画经典。而令人等待已久的《精灵旅社3：疯狂假期》升级归来，2018年8月17号在中国公映，受到了很多影迷的关注。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美国动画影片《精灵旅社》第二部。2012年格恩迪·塔塔科夫斯基导演的美国动画影片《精灵旅社》在全球横扫3亿5800万美元，大获成功。三年后，《精灵旅社》第二部仍由格恩迪执导，2015年9月25号在美国首映，15年的10月27号在中国上映。影片讲述人类青年乔纳森与吸血鬼梅维斯结婚，生下了混血儿子丹尼斯后，展开了一段有笑又有泪的温暖故事。其实导演格恩迪在读完剧本的时候就对整个影片有了大致的形象，不过为了增加影片中的笑料，他带领众多工作人员在画分镜的时候尽力挖掘剧本的幽默之处，然后讨论如何达到最佳效果。在画面风格上，格恩斯参考了20世纪50年代的真人电影拍摄手法，在比较温暖的背景下为角色身上打冷光，反过来也是一样，这样能在快节奏的动画中使观众迅速抓住内容。影片引进中国之后，中文配音仍由第一部的原班人马孟令君、杨明、王琛等担当。不过虽然口碑不错，但是影片最后在中国仅取得了 1.19 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差强人意。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部《精灵旅社》第二部的故事。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人类乔纳森与吸血鬼梅维斯结婚后生下了混血儿丹尼斯，仅允许怪物进入的酒店规则也彻底靠边站，精灵旅社终于向人类敞开大门，生意更加兴隆，这也让德古拉等怪兽接触到了人类的科技。这一天，乔纳森向德古拉建议增加娱乐项目，以招待越来越多的人类旅客。德古拉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怎么回事？ 什么声音？都在我身上。 是你的移动电话在响，克利夫顿发给你信息了，正好练练怎么回短信吧。啊！ 哎，见鬼，怎么没反应啊？ 我看看。亲爱的德古拉，现在你可以回短信了。 好吧，好吧。你怎么还是没反应啊？ 是你睡觉太长了，很容易的。看我给 Mavis 发信息，期待今晚的约会。看，他马上就给我回复了。 约会取消？你照看 Dennis。 好的，难道我们就不能再单独相处一会儿吗？我也是需要爱的。然后发送。 好了，你交给我的只是你很可怜。 我明白了，也许蓝牙更适合你。 是吗？蓝牙，你过来。 这时，一颗蓝牙怪物缓缓走了过来。 然后呢？ 乔纳森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满脸的无奈。这一天，德古拉一家参加了狼人威恩儿子们的生日宴会。丹尼斯在抢夺糖果时，磕掉了一颗牙。梅维斯和乔纳森赶紧跑了过来。 丹尼斯，你没事吧？ 我抢到了一颗糖。 看呐，你的牙都掉了。 开什么玩笑，他把牙碰掉了。 是的，没事，他要长尖牙了。 爸爸，他的奶牙不是尖牙，为什么是这个呢？他可不是怪物。太阳马上就要出来了，我要送他去上课了。 我们在这儿上课还不够吗？比如说儿童瑜伽。这里是丹尼索维奇的家。 我不知道，爸爸。 你不知道什么？ 其实我们已经商量过搬家了，搬到对丹尼斯安全的地方，比如叫你长大的加利福尼亚。我很抱歉，你不能强迫别人做出他们不应有的改变。过来，宝贝儿，我们走了。 梅维斯，等等，你不能这么做。 梅维斯带着儿子走后，德古拉望向乔纳森。 你早就知道了要搬家。 其实还不是很确定，他确实提到过，不过直到搬家的时候才能定下来。 德古拉不希望丹尼斯搬走，也不喜欢梅维斯的教育方式。回到精灵旅社后，他自言自语地抱怨起来。 爸爸，这不是尖牙。爸爸，我觉得这里不是很适合丹尼斯，对吗，乔尼？ 大呆瓜不是我，是梅维斯。呆瓜，我什么都不敢说。呆瓜，我是呆瓜。 德古拉跟谁说话呢？ 不要打扰他，他正在这儿发疯呢。 科学怪人走了过来，不解地问着仆从。 什么事这么激动，德古拉？ 孩子们，梅维斯跟我说他要搬走。 他要搬走？那教你呢？他不想走吧？他让旅社变得更人性化了，为了丹尼斯。丹尼斯看起来不是怪物。 他就是怪物，只是发育的晚而已。 我还能当手模呢。 你闭嘴！可怜的丹尼索维奇周围全是人类化的东西。 也许你应该让他多记住些怪物化的东西。我需要一个斗篷。 我不能，他总是寸步不离，监视着我。 老兄，你只是需要一些单独的时间。 等一下，这也是教你想要的，和梅维斯的独处时间。 他们结婚之前去度过假吗？ 他们现在要去了，我们也一样。你可真是个天才。 德古拉愣愣地看着科学怪人，科学怪人有点不好意思，不知所措的连手都不知道放在哪儿好。 我们带丹尼索维奇去我们的老地方，每个人都向他展示一下我们的技能，教他怎么成为一个怪物。他很快就会长出尖牙来。 他很快就5岁了，如果到时候还不能变成吸血鬼，就没机会了。 那绝对是不可能的，宝贝儿。他需要的只是和吸血公相处。 吸血公？ 吸血鬼外公？拜托老兄，这都不懂。 德古拉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他让乔纳森带着梅维斯外出游玩，并把丹尼斯留了下来。随后他带着老朋友们和丹尼斯来到了自己老家的训练营，计划将丹尼斯训练成为吸血鬼。 可训练营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训练项目变得简单而温柔，老师们还带着孩子们进行篝火晚会，这让德古拉感到无聊而幼稚。为了让孙子立刻学会飞行，他带着丹尼斯和老朋友一起开始攀爬已经很危险的高塔。 为什么要这么做？ 愿意听那些乱七八糟的新歌吗？麦克划着你的尸体上岸，怎么了？老麦克维尔沃夫有一把斧头呢。 我们不该来这儿，德古拉。 谁准备好要飞了？ 我想跟超级英雄那样， 甚至像个吸血鬼那样。 这太危险了，你知道吗？也许这孩子还不能飞呢。 安静，这是必经之路，把他们扔下去自然就会了。我就是被这样学会的。 我也会飞了。 你要记住，如果你需要，外公就在这里。 哦，我不忍心看了，不要这样。 开始飞喽！ 就这样，德古拉把丹尼斯扔了下去。 他还是没飞。 他会的， 还没飞， 一定会的。 这塔很高的， 所以才选这儿。 快去接着他，他会摔死的。 要有点耐心。 德古拉， 我第一次飞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他马上就要到地面了， 知道吗？他不会飞的。 就在丹尼斯即将摔落到地面的时候，德古拉迅速变成蝙蝠接住了。 我说过了，外公就在你身边。 再一次。 这段惊险的场面被人录了下来，并且发在了网上。结果这段视频被梅维斯看到，他立刻给德古拉打来电话确认，可德古拉却骗他说自己始终在精灵旅社中。梅维斯不信，立刻动身返回旅社，德古拉也只好迅速带着丹尼斯往精灵旅社赶。不过德古拉还是慢了一步。梅维斯对父亲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生气，他决定在举办完丹尼斯的生日宴会后就把他带走，让他去过正常人类的生活。很快，丹尼斯的爷爷奶奶带着家人来到了旅社，大家聚在一起晚餐时，丹尼斯的奶奶拉着梅维斯聊了起来。 全家人聚在一起，是不是感觉很高兴？梅维斯，你家里有表兄弟表姐妹之类的亲戚吗？ 没有，只有我和我爸爸。 不知道能不能问问你母亲是怎么去世的？ 哦，她是被一个愤怒的人类杀害的。 哦， 尴尬。 不过弗拉的爷爷还在。 哦，你爷爷还健在？ 对，他也会来，我邀请了他。 你还请了他？ 爸爸，他还没见过丹尼斯呢，我希望在走之前他们俩能见个面。 当然，太好了，好极了，老弗拉德很好。 是的，弗拉德爷爷看见我和娇女组织这样的大型化妆舞会，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什么？ 德古拉突然施法，将乔纳森之外的所有人都定住了。 配合一下，那是我爸爸。 你有爸爸？真有意思。 听我说，我爸爸绝不能知道你是一个人类，还有你这些亲戚。 什么？可是德古拉，我很为他们， 否则他就会偷走你家人的灵魂，吃掉你的背包。 乔纳森心领神会后，德古拉解除了魔法。 说得对，伙计们，我们要让这个聚会变成一个怪物化妆舞会。 真的吗？ 哦，那太有意思了，就当做丹尼斯变成正常人类之前的狂欢一样。 我想这样再好不过了。 生日宴会要开始了，为了迷惑弗拉德，乔纳森买了假发和假尖牙，把自己扮成了吸血鬼。 看，觉得怎么样？ 这就是你的吸血鬼服装，你疯了吧？ 我在网上买的，只有这一家能第二天送到。 就好像你脑袋上放了一个狒狒的屁股，你至少也该练习过你的口音了吧？不能像嬉皮士那样说话。 我不是嬉皮士，我是懒鬼。 像吸血鬼那样说话。 我是焦纳范伯爵，我是吸血鬼。 行了，吸血鬼不会逢人就说我是个吸血鬼。 对不起，我是焦纳范伯爵。不啦不啦不啦不啦， 开什么玩笑。 对不起，我太紧张了。 好吧，听着，连我都不喜欢听这个，你就更不能在我父亲面前说不啦不啦不啦，除非你想找麻烦。先生，凯奇先生到了。 哦，嗨，德古拉，这位是布兰登，艺名叫凯奇，专为丹尼斯请来的。 你好， 见到你非常恶心。 什么时候开始？半个小时以后还有一个书展要参加。 突然，精灵旅社的大门打开了，弗拉德就站在门外。 哦天哪，他还是喜欢这样拉风的出场。爸爸，你来了！ 你现在开了一家旅社，从炸弹一下变成了客房服务国王。 是的，很高兴见到你。我马上就过来。 德库拉立刻来到厨房，找到科学怪物。 不要让弗拉德靠近人类和梅维斯。 遵命，长官。 这时，假扮成僵尸的乔纳森父母走到弗拉德身边。 哦，这真是一件完美的吸血鬼服装。 这俩闻起来味儿不对。 啊，你是欧洲人吧？这是除臭剂的味道。 你这样等于奚落了所有欧洲人，琳达。 哎，你好，伯爵。 突然，科学怪人挡在了乔纳森父母和弗拉德之间。 弗兰肯斯坦，事实上我是弗兰肯斯坦造出的怪物。弗兰肯斯坦是一个医生。 有什么事找我秘书吧。 请让我介绍一下你儿子的其他朋友。这位是莫瑞。 不要杀我。我是说老福，你好啊。 会说话的卫生纸哈，有点意思。嗯，好了，孩子在哪儿？别的我都没兴趣。 叫你。这位是德古拉的女婿。 嗨，我是焦纳范伯爵。不不，不来点什么？ 你脑袋上是什么东西？怎么像我奶奶的乳房呢？就是这个孩子。 突然，德古拉冲过来，把丹尼斯抱在了怀里。 你在干什么？ 哦，我只是太爱他了，总是想把他抱在怀里。他有尖牙。 再说一遍，让我看看他的尖牙。 弗拉德利用魔法把丹尼斯夺了过来，他发现丹尼斯还没有长尖牙。 他的发育比较晚，就像你一样。 是的，是的，像我一样。 德古拉以前也是一个爱哭鬼，是吧？ 是的，是的，的确。 而且经常还尿床。 好了，爸爸， 我们只要把孩子的尖牙吓出来就行了。 你说吓出来？ 对，我以前对德古拉就是这么做的。首先，你需要找到他们觉得很甜蜜、很纯洁的东西，然后你让他们看这是什么，还有东西。相信我，会把尖牙立刻吓出来的，对吗，德古拉？ 严格的说，错过了书展也会错过街头展览。 那是你的朋友。疯了吧，丹尼斯一定不会开心的。你不明白吗？这是我们的机会，如果这对丹尼斯有用，砰，就会变成吸血鬼，你们就能留在这儿吧。 好的，好的，明白了。 非常好。 孩子们，大家都请坐好。丹尼斯。 可是弗拉德岂肯罢休，他在后台对表演者施展魔法，让丹尼斯受到惊吓。德古拉立刻解除了弗拉德的魔法。 哎，你在干什么？再过几秒钟孩子的尖牙就会长出来了。 我才不管呢，这样不值得。 不值得是什么意思？ 为了让你留下来，这是我最后一次试着把它变成吸血鬼。 通过毁掉他最爱的东西，你怎么能这样做？ 我们也没有办法。 你也有份参与。 丹尼斯在我的家乡不会快乐的。 丹尼斯还没去过呢。 现在丈夫和妻子产生了分歧。 你闭嘴。 Johnny，丹尼斯根本不是怪物，他喜欢吃鳄梨。 因为你不让他吃别的好吃的东西。 我认为丹尼斯只想过正常的日子。我们能不用正常这个词吗？ 在怪物看来他是正常的。 他就是他，你不能刻意去改变他。爸爸， 如果你没有阻止我的话，我的曾孙就不会像那个傻瓜一样成为一个懦夫。 懦夫？ 教你冷静。 你想要来比划一下吗，老头子？我在1997年就已经拿到黄带了。不， 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吸血鬼？ 不然， 他当然是一个人类，他是我们的儿子。你认为我们是怪物吗？ 这时，乔纳森的家人也卸下了吸血鬼怪物装束， 嫁给了一个人类，还有了一个人类的小孩。你干脆给我一剑算了。 我们已经不再讨厌人类了，人类也不讨厌我们。 是。 曾孙是我见过的最贴心、最善良、最特别的男孩，非常优秀。只因为他有一半的人类血统，就不给他应得的爱，那才是蠢货呢。 哦，爸爸。 嘿，丹尼斯去哪儿了？丹尼斯， 丹尼斯。 就在大家争吵得不可开交之时，丹尼斯自责而伤心地溜出了精灵旅社。青梅竹马的狼人温妮立刻跟了上去，并把他藏了起来。弗拉德的蝙蝠手下贝拉非常痛恨人类，得知丹尼斯有人类血统之后，也立刻追了上去，并且抓住了丹尼斯和温妮。情急之下，温妮咬了贝拉一口，结果被打伤。温妮的受伤让丹尼斯愤怒不已，然而这种愤怒激发了他吸血鬼的潜能，让他长出了尖牙，并且拥有了吸血鬼的本领。丹尼斯轻而易举地将贝拉打败了，不愿服输的贝拉立刻把自己的邪恶同伴召唤过来。这时德古拉也带着老友和人类的亲戚赶了过来，他们联手抵御住了众多吸血蝙蝠的围攻。 德古拉外公，我现在是一个吸血鬼英雄啦，我是不是很酷呢？ 现在丹尼斯，你一直都很酷。人类、吸血鬼、独角兽，不管你是什么都很酷。 既然我已经是一个吸血鬼了，那我能留下来吗？ 当然。 太棒了！ 不过你要知道，以后我们每个假期都会来看你的。 那太好了。 这时始终没有逃走的贝拉突然对乔纳森发动了攻击，但是弗拉德却施法制服了他。 爸爸，你刚刚救了一个人类。 等孩子的尖牙长出来的时候，这些压力都没有了。凯蒂呀，我的牙早掉光了。 行了爸爸，快放回去吧，不然我们会吐的。 哎，今天不是某个人的生日吗？ 弗拉德对人类的误解被解除之后，他们回到了精灵旅社，继续给丹尼斯庆祝生日。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动画影片《精灵旅社》第二部。在这部影片的故事中，新加入的混血蒙孙和德古拉父亲老吸血鬼弗拉德，让这一部原本两代人之间的故事变成了四代同堂的精彩大戏。各种别出心裁的桥段场景让本片的故事和角色更加的丰富出彩，喜剧张力十足。尤其是混血蒙孙丹尼斯可爱爆棚的表情和声音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追捧，成为影片当中无可争议的人气王。而高空飞行、改变发型等小蒙孙与古板的祖父、曾祖父之间的对手戏，也是影片当中颇受好评的看点。原版《精灵旅社2》的配音阵容呢特别强大，为老吸血鬼弗拉德配音的是美国影视剧坛的喜剧大师梅尔·布鲁克斯。不过呢，最初邀请他配音的时候，剧组的工作人员其实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因为当时布鲁克斯已经接近90岁高龄。不过最终他还是慷慨地答应了剧组的邀约。在好莱坞的动画系列中，《精灵旅社2》是难得可以青出于蓝还胜于蓝的续集电影，不仅各项水准和娱乐效果方面都超越了上一部，在故事方面呢也是华丽升级。从人与吸血鬼、突破身份和文化隔阂的爱情，那么这样的教育大战演绎的更是有新鲜感，更有冲击力，也更能引发观众的共鸣。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精灵旅社2》的主题曲，由舞美组合演唱的《我爱上了怪物》。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